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Chapter 2, Session 1. 天国的来临，第二部分，第一讲。The General Character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John the Baptist and Jesus. 第二部分的题目是天国的一般性的特点，施洗约翰与耶稣。这部分又分五段，四五六七八，第四段 Theocentric， 天国是以神为中心的。第五段 Dynamic， 天国是动态的，大有能力的。第六段是 Messianic， 天国是弥赛亚的。第七段是 Future， 天国是未来的。第八段是 Present， 天国是现今的。第四段 Theocentric， 以神为中心的。Before discussing the contents of Jesus' preaching as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great consummation of the history of salvation， 我们还没有讨论到耶稣所讲的内容之前，而耶稣所讲的就是他在宣讲救赎历史伟大的完成的时刻。还没有讲这些之前呢， It is important to study more closely the general thought, we might perhaps say, the general idea,lying at the basis of the concept of kingdom of God or the kingdom of heaven against the background indicated in the preceding chapter. 我们必须，这是很重要的，要更仔细的去研究天国或者上帝的国背后的一些一般性的思想，一般性的概念。既然我们讨论到旧约和犹太教的文献，我们必须要看上帝的国、天国一个一般性的一些的一些的本性，一些特点。 This expression, it is true, had in a certain sense become a standard phrase. 没有错，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这个表述上帝的国、天国就已经成为一个标准的用语了。 The later Jews used it to denote their expectation of the coming period of salvation. 后期的犹太人呢，用天国、上帝的国这个表述来指他们对将要来的救赎时期的期待。 But this fact does not imply that the expression was in itself only interesting as a terminus technicus. 那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上帝的国、天国这些名词呢对我们有意义，就是因为只不过因为他们是一些标准用语而已。 It rather implies certain thoughts that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of the general character of Jesus' preaching. 它真正意味着的是有一些的很重要的概念，我们若要了解耶稣这讲到的一般性的特性的话，这些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This statement holds all the more emphatically. 刚才所讲这句话是更加的必须强调，必须是正确的。 Since the concept of kingdom of heaven occupies such a central position in Jesus' preaching. 因为天国在耶稣的讲道里面是占有一个核心的位置的。As a consequence, 因此呢 This concept has acquired a very complicated content in Jesus' preaching. 因此天国这个概念呢在耶稣的讲道里面就已经有一个非常的复杂的内容。 So that as we shall see, 因此呢我们下面会看到 It is not possible to circumscribe its content everywhere in the same way. 我们不可能每一次讨论到天国的时候都把天国的内容限制在某一个定义里面。 This does not distract from the fact that, however, 但是这件事呢并没有拦阻我们看第二件事，就是 that this comprehensive reality has been described exactly as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这个涵盖万有这个的实在 reality 是天国来了，用这个方法来描述的。 Therefore, the idea at the foundation of this concept may be called the prerequisite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whole of Jesus' preaching. 因此呢，在这整个概念的基础上的这个概念，就是天国，天国来了是什么意思？可以说是一个先决条件。我们若要明白耶稣所讲的道的全部的话，必须了解耶稣所指这个天国来了是什么意思。 The first thing to do is, 我们要做第一件事情就是 to establish that, 就是要证明了 要建立一件事。 There is no mater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erms kingdom of heaven and the kingdom of God. 天国和上帝的国这两个名字之间没有实质上的不同的。 Mark alone makes use of the latter combination. 唯有马可福音呢是只说上帝的国的。Luke almost invariably uses the kingdom of God. 路加福音也差不多每一次都讲上帝的国。 Also in the absolute sense of the kingdom, 也会讲国度啊，这个国。 Matthew, on the other hand, 但是呢，马太福音呢 uses the phrase the kingdom of God only a few times, 只有几次讲上帝的国。 Almost everywhere else, he uses the kingdom of heaven. 差不多每次马太所用的都是天国。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哈。路加福音呢，啊，讲上帝的国，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讲国的。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二节。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果赐给你们，把果赐给你们。啊，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第二十九节，我将果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只是说果一个字而已。马太福音呢，只有很少的次数讲上帝的果的。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我若靠着上帝的灵赶鬼，这就是上帝的果临到你们了。很少的一次啊。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四节，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果还容易呢。上帝的国，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三十一节，我是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同一章，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第四十三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上帝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这几次呢，是马太福音讲到上帝的国的，这个是很少有的。 There is, however, no reason to attach a different meaning to these terms. 但是呢，若说这两个名词，上帝的国跟天国有不同的意义的话，是没有根据的。 The combination kingdom of heaven, 天国这个说法 is the literal translation of the Hebrew Malkut Shamaim, 只不过是希伯来文的 Malkut Shamaim。天国，翻成希腊文的翻译法而已。 Matthew's almost invariable use of the term kingdom of heaven is connected with a fixed Jewish linguistic usage. 马太为什么差不多每一次都用天国呢？这个是跟犹太人那个已定的用词的方法有关的。 In which the name of God was usually avoided. 犹太人用词的方法就是差不多每一次都避免用上帝的名字。 Probably Jesus, just like John the Baptist, made use of this current combination. 很有可能耶稣就好像施洗约翰一样，就用这个当时的说法，就是天国。 On the other hand,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Mark and Luke, 我们很容易理解马可和路加 ，who addressed the Christians that were originally pagan, 他们的读者，他们的对象是那些原来是异教徒的非犹太人的。的基督徒 avoided the specifically Jewish expression， 他们就避开这些特别的是犹太人的表述的方法 ，and spoke in the direct way of the kingdom of God， 他们就直接的直说上帝的国。 It is therefore more likely that， 因此呢，更有可能的是 ，the latter expression is secondary to the former， 因此上帝的国是居次等的地位，天国可能呢是主要的。 At the same time, from what has been said, it may be inferred with a high degree of probability. 同时呢，既然我们前面所说过这些，我们就可以推论说，最可能的是 the repeated efforts to detect a theological difference in this duality of expression are due to a misconception. 学者们多次的尝试要在这两种的表述的方法中间要找出一个神学上的不同呢。都是因为他们搞错了，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This duality of expression ought to be understood as identical in meaning. 表述方法有两种，但是它们的意义是完全相同的。 As is being more and more recognized. 这个也是学者越来越承认的。 If this view is accepted as established, 假如我们接受这个观点是一个已经被证明的观点的话， it is clear that the great future announced by Jesus is considered entirel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divine kingship. 很明显的，耶稣所宣讲的伟大的未来，完全是从上帝来做王，上帝的王权这个角度来理解的。 And then it is not a question of a general timeless statement concerning God's power and reign. 这个也不是一个一般性的没有时间概念的一个表达，说上帝的大能，上帝是王，不是一般性的。 But especially of his redemptive historical effectuation, which will one day be witnessed. 天国的意思，上帝做王，这个是上帝在救赎历史里面要实现的一件事，有一天会有见证人证实的。 That is why the idea of the kingdom, coming of the kingdom is preeminently the idea of the kingly assertion of God. 因此，天国来了这个概念，最重要的概念就是上帝来伸张他的大能，彰显他的大能 ,self-assertion of his coming to the world, 上帝来到世界 in order to reveal his royal majesty, 为要彰显他君王的威严 power and right, 君王的大能，君王的权力。 This absolutely theocentric idea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天国是绝对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概念 should always be borne in mind, 我们必须每一次的常常的都记得。 If we want to have a correct insight into the general purport of Jesus' preaching, 假如你要对耶稣的讲道的主旨它的意义有正确的理解的话，你必须要记住天国是以神为中心的。 It is the basic motif of all his preaching. 天国是耶稣所讲的一切的最基本的主题。 It explains why from the outset, 这个就解释为什么从一开始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fullness of time, 耶稣跟施洗约翰所宣告的时候满了 had a twofold content, both with Jesus and with John the Baptist. 不论是耶稣或者施约翰呢，这个时候满了都是有一个双重的内容的 ，namely 什么双重的内容呢 ？That of redemption and that of judgment， 就是天国是在讲一个救赎的内容，也讲一个审判的内容。 The one as well as the other is the direct consequence of the plan of God， 不论是救赎或者审判，都是直接的因为。上帝是这样计划的。 The kingdom means redemption. 天国就是救赎的意思。 Because God maintains his royal justice toward those who put their trust in him as his people. 因为上帝对那些他的子民，信靠他的子民呢，他会维持他君王的公义的救赎。 And it means judgment. 第二，天国的意思就是审判。 Because God maintains his royal will.In opposition to all who resist his will. 因为上帝抵挡所有抵挡他的旨意的人，上帝会维持他的君王的旨意的救赎审判，上帝君王的公义，上帝君王的旨意，对他的子民，对抵挡他的人，双重的内容。 This excludes any nationalistic element. 这样子就排除任何关于国家民族的要素。 It is not in the first place the heathen who are called to repent, but it is Israel. 首先耶稣呼召要悔改的不是异教徒，不是外邦人，是以色列。 It is the glory of God, not the preeminence of the people which is placed in the center. 放在中心位置的不是以色列民他们的崇高地位，放在中心地位的上帝的荣耀 both at the beginning and during the progress of the preaching of the kingdom， 不论是在宣讲天国来了，天国进了这个开始的时候，或者在整个耶稣讲道的过程中， 上帝的荣耀总是放在核心的位置的。 In John the Baptist's preaching, this is immediately evident. 在施洗约翰的讲道里呢，这个马上就很明显了。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judgment here is predominant. 在施洗约翰的讲道里面，宣讲神的审判是主要的。 But it is of an entirely ethical character. 但是这个审判呢，完全是一种的伦理性质的审判，也就是说呢，是向人心讲话的一种的审判。 Within sight of God's coming, the first requirement is conversion. 既然已经看到上帝要来了，第一个要求就是回转归到神那里，就是悔改、回转。 In it, nobody can make an appeal to his descendant from Abraham. 在回转、悔改这件事情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的。 No doubt, God will fulfill his promise to Abraham. 毫无疑问的，上帝会实现他对亚伯拉罕所做的应许。 But anyone who wishes to flee from divine judgment, 但是任何人若要逃避上帝的审判的话 ,must bring forth fruits meet for repentance. 必须要结出那些与悔改相称的果子来。 Everything in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kingdom, 讲到天国的宣讲里面的一切的事 is concentrated on the divine quant amour, his own glory, 都集中在上帝自己的荣耀的事情上 on his self-justification, 集中在上帝要显为义 and self-assertion, 上帝要彰显他的大能 against anything that opposes his kingship. 上帝的义、上帝的大能都是抵挡任何抵挡他做王的人或者势力的。 This theocentric viewpoint, 这个以神为中心的观点 is also decisive for Jesus' preaching of the kingdom. 这个以神为中心的观点对于耶稣讲天国也是有决定性的意义的。 It appears very clearly,For example, from the first three petitions in the Lord's Prayer, 例如从主祷文的头三句话就很明显的看到了。 The petition for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is placed between the other two. 愿你的国降临这个祈求呢是放在另外那两句话中间的。 That is between the one for the hallowing of God's name and the one for the obedience to his will. 就是放在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和放在愿人都遵行你的旨意这两者之间的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 In the first petition, the meaning of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is described as the effectual inducement of man to do homage to God's virtue, hallowing his name. 主祷文的第一句话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天国已经来了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要劝诱人劝导人要来遵从上帝的属性上帝的名字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is the carrying out of his revealed will on earth as it is now done in heaven 而与这个人遵从上帝、一致的一件事就是在地上人要遵行上帝所启示的旨意正如现在在天上在做的一样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is first of all the display of the divine glory. 天国的来临首先就是彰显上帝的荣耀。 The reassertion and maintenance of God's rights on earth in their full sense. 完全的充分的再一次的来坚持再次的维持上帝在地上的统治权。 That is why any anthropocentric and humanistic interpretation of Jesus' preaching. 所以任何以人为中心的任何人本主义的对耶稣的讲道的解释譬如说、 play such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o-called liberal theology has to be rejected. 特别是在那些所谓自由派神学里面最重要的这种的解释呢我们一定是完全拒绝的。 Typical of the latter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在二十世纪初这种典型的人文主义的神学 is the influential writing of Harnack 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 就是哈纳克很有影响力的著作、英文应该是 What is Christianity， 基督教是什么。 In it the kernel and the prevailing motif of Jesus' preaching， 在哈纳克这本书里面呢，耶稣的讲道的核心最重要的主题 is sought in the idea of man's being a child of God， 就是人是上帝的儿子。And a foundation recognition of the infinite value of the individual human soul. 另外就是从基础上承认一个个人的灵魂是有无限的价值的。好，我在这里我顺便打个叉，我常常讲到圣诞节的圣诞歌圣诞夜里面就有这句话， Then he appeared and the soul felt its worth. 耶稣显现了，人的灵魂就感觉到他的价值了。 It has rightly been observed also on the part of liberal theology.有人很正确的观察，连自由派的神学家也会观察到 that this thought of the indestructible nobility of man， 这个的概念就是人这种的尊贵是不能毁灭的， or that of the essential affinity of soul with God， 人的灵魂本质上与上帝关联的， well, may be the basis of all sociological religions outside Christianity，可能是所有基督教以外的宗教的救赎论的根据， but that it would be a falsification of Jesus' preaching to seek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 of his announcement of the kingdom in such a thesis. 但是假如我们要说耶稣所讲的天国的基本的意义就是这个的、论题、人的灵魂的价值的话，就是完全篡改了耶稣的讲道，完全把耶稣的讲道、把它改了。 It is emphatically maintained with good reason that Jesus' preaching is much rather dominated by the conviction that man has lost his value. 我们很有理由去这样来强调，这样来坚持，耶稣的讲道主要是在讲这个信念是人已经失去了他的价值。And that notwithstanding, God is willing to accept him. 虽然如此，上帝仍然愿意接纳他。Or as in Vendland puts it paradoxically, 就好像 Vendland 这位学者、很吊诡的方法来讲， It is not the value, but the unworthiness of man in God's eyes, which brings man into relation with God. 让人是与神发生关系的不是人的价值，就完全是因为人一无价值。That is why in the thought of God granting remission of sins and being willing to save sinners and not the righteous, Ventland sees the center of Jesus' concept of God. 所以 Ventland 这位学者看到耶稣的神观的核心就是上帝赦免罪，上帝愿意拯救罪人而不是拯救义人。所以自由派讲的人的完全、无限的价值是完全错的，这个不是耶稣要来讲的。那当然后来 Robert Schuller 到了今天就 Austin 所讲的、自我形象、等等呢，完全就是属于这种自由派的说法。一百年前哈纳克就是巴特的老师老早就在讲这些的，而哈纳克在前就是尼策尔 Albrecht Ritschel。 我们下讲继续来讲这个一般性的特点，就是天国是以神为中心的，是神来彰显他的大能，他的权柄，他的荣耀，他的公义。